不過咧，即係嗱，大家去日本即係我同你幾個去日本都係買呢幾樣嘢，或者睇下。 相信係全世界現存最古老國家之一。 大家即係有時間嘅話，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即係反正大城市。 而我哋每個禮拜要喺一個半鐘頭裏邊，將佢嘅生活、文化、潮流等等，一一同大家分享。我哋将新旧嘅日本共冶一炉，成为日本爱好者嘅大盛合平超城，现在开始。 我扮嘢啊，成日睇 A V B 啊，扮影一身敷衍我啊，算系衰仔。跟住我真系 冇。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嘅平超城，我系添啊。咁今日咧有两位之外咧嘉宾喺度嘅，啊唔系嘉宾系主持啊，其实 都要为阿张 华。我哋两个都系嘉宾主持。 嘉賓主持啦，係啦，因為今日解咁開名啦， 開 Kevin Wong， 係啦，係啊 ，Kevin Wong 同阿奇都喺度啦，咁三個都喺度啦。嗱，咁就開始個節目之前，即係講少少啦。我哋要多謝一位聽眾啦。咁呢位聽眾我唔開名啦，但係呢個真係一個真係一個好聽眾，佢係聽曬喺我哋賣 Audio Cast 嘅咁多集評超聲。 咁其實 即係。咁難聽嘅節目都可以有人聽曬嘅，我覺得 忠實 fans 呢，真係忠實 fans， 真係要多謝啦，支持動作啦，啱先。今日有個意見俾翻我哋嘅，咁即係包括話八十年代嘅偶像啊嗰啲嘢。咁講真，呢樣嘢開正我哋啲飯啦，即係 開正 我飯嘅。我未出世嗰陣時。 OK， 今日開正我飯啦 ，anyway 啦，咁但係我啲資料我都要搜集翻資料，因為有啲係細我。我嘅經歷啦，咁但係有啲嘢我都未必係準曬嘅，我都要睇書啊，睇翻啲乜嘢。咁我會一集一集咁樣做啦，尤其是你講嘅江田有希子啊，我更加熟啦，咁所以我係會做翻一集啦，我希望盡快做啦呢個。因為講開佢真係有排講嘅真係。咁就講完呢個加代言呢樣嘢，再多謝大家。即係如果真係有聽眾有意見嘅話咧，好似佢咁樣樣。就係 post 嚟評超城啦，再講，因為我哋真係唔知幾位聽眾，我哋知有個數字咯。琴晚我哋上一集 post 咗10,000，就90幾個人聽過，跟住而家有100幾個聽眾聽過，係呢排嘅個高好犀利咯。啊，咁啊要多謝各位聽眾聽先，不論你係翻兜嘅，或者係即係真係聽嘅，或者中間聽一陣間冇嘢聽嘅 stop 咗又好。 希望大家有啲意見俾我哋咯，我就 覺得 做得更加好咯。 係啊，同埋如果有啲咩方向性嘅提議，就大家好啦嚇。因為我都唔想話集集都講 AKB， 即係你門我都門嘅啫，基本上。雖然我都係 AKB 粉，不過今日都要講 AKB， 即係今日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啊！平時我哋嚇唔係平日錄嘅，即係我哋係weekend 錄嘅，係特別要加喺今日錄嘅。因為今日發生咩事咧？即係呢個。即係今日真係一個好複雜嘅日子嚟喎，一個複雜嘅時間。大家都知道我除咗係 AKB 化之外，我都係蘋果化。今晚一點鐘或者另一日凌晨一點鐘有新發布會，講啊，之後出 iPhone 14或者講 iWatch 或者諸如此類。我今晚我係要聽要睇嘅，但係咧另一邊想掛 AKB 咧，今日就係一個終結咁樣樣，即係呢個 AKB 香港觀點嘅最後一夜。 咪住， 喂，呢個都有啲怪怪地喎，好似嗰個災難片咁樣 喂。你冇講到好似個香港觀點在香港擺到大佬， 你死嘅啦原來。 唔係嗱，呢就暫時停業啫，跟住我哋 暫時係搬遷，目前嚟講搬遷， 暫時搬遷啫，暫時。 搬遷啫， 未結業，係啦，冇話結業， 我未執嘅，即係好似邊個話我執咧咁樣，未執㗎， 搬屋嘅， 你有冇話你自己幫我叫執笠啊？ 咁啊係，你問佢有竇啦，咁即係話我哋香港發都仍然有機會啦。搬去邊啊？ 荔枝角 D2 咩數個上場？但就好多人反映就話唔識佢嘅。 已經係有勇士過去㗎啦。咁我哋今晚咧亦都會有一個主持咧咁樣過去上面落下嚟嘅。咁就睇下今晚就或者今晚或者聽日咧平超城咁啊，或者應該會有搬嚟搬出嚟㗎啦。 應該會嘅， 應該要啦。 咁而家咁我哋今晚就 AKB 個內容啦，主要都係講觀點㗎啦。咁呢一 樣嘢，因為始終都係西九龍觀點今晚最後 last day 啦。咁我哋都講下我哋嚟對觀點嘅睇法啊，或者我哋對觀點嘅認識或者歷史諸如此類咁上下啦。 有啊，但係你第一次嚟觀點係幾時嗰陣？ 或者叫白頭宮女話當年啦。 咁大家你哋對 AKB 觀點有啲乜嘢歷史或者係即係？第一次係 AKB 觀點係幾時嘅事咧？ 應該係2010年10月咁樣，2010年10月嘅好似係，我唔記得幾多號啦。 我嗰陣係35單7嗰陣，我先第一次啦，宣紙㗎啦。 唔係出就係呢間嘢好似2010年㗎嘛。 2010年嚟嘅，2010年10月 㗎嘛。 我嘅情況咧就係我係2011年其實我先一辦 AKB 嘅啫。咁我大概第一次嚟觀念嘅時候大概就係7月左右啦。咁咁啱就撞正有AKB 有某一大人物過嚟香港握手會。 但係咧，邊個啊？阿俊啊？ 阿俊係又唔係 member 嚟嘅。 唔係咩話？咁應該知乜水㗎？都話 諗嘅都係護學期知護人之事。 哦， 咁即係 入海博打大佬，你都仲打咩？ 我係想打，不過打唔成啊，賣曬啊！ 哦， 就係啊，唔係咁，其實正嗰啲唔係，因為我初頭其實我對 AKB 觀念始終啱啱犯過幾耐啦，咁始終好多嘢都唔熟啦。咁其實阿護學期生嚟之前咧，曾經啊吳彩佳啊阿雷林都曾經嚟過香港一次。我本嚟就諗住呃我一次，但係點知我識嘅就係我唔知個門路，所以嗰次啱唔成。係啊，咁啊第一次咁啊第一次參加握手會咁啊，都唔會參加㗎啦，叫做官物啦，嗰條叫官物。係啦，咁都算係叫參加過啦。 建行呢個就 係啦，建行。咁啊跟住嗱，咁跟住第一次握手會咧，就係同個官物本身有關嘅。咁我其實喺握手會之後咧，跟住官人即刻有宣佈就係亮亮小東洋出第一次嚟香港握手會。 成棚啊，不過係 咁我唔使講啦，三個咁樣。咁我完咗之後講未講前， 個馬上身。三 倍速，哇！我知唔知我衝咗上官點嗰陣時，哇！條腿幾可以含啊！哇！跟住我算啦，我食完飯，我先至睇下有冇位啦，因為真係太長啦。啊！不過好彩，都俾我 買。但係你買到飛先？ 買到 嘅。 唔係，其實我買完之後，佢仲有幾十張飛剩㗎。 嚇！涼涼都有剩啊？ 唔係，嗰陣時未啱啱係即日計㗎嘛。咁咧，我覺得即日之內你買到咧就咩㗎啦？咁你即日之內俾錢，可以留名。先，咁啊，當日之外你一定要俾錢。事後咧就有人留咗名，不過冇俾錢。咁啊，剩咗大概個位數字嘅。咁後屘就有後屘就最後就喺第二日都完售嘅。 哦， 係啊，咁咁嗰陣時都叫做幾緊，都非常之緊張，因為第一次參加握手會咧。 話見 member 啊嘛， 係啊， 仲係 top， 仲要都係 top 嚟噶嘛，兩 top 嚟㗎，嗰陣時就神親 member 嚟過兩個啫嘛。不過佢個場地就有啲凍咯，喺西九樓上嘅樓頂㗎。 其實我就想睇翻呢段歷史，我係睇翻呢段歷史，因為咧嗱，我係後我去握手會咧係好後期嘅事嚟嘅，即係香港握手會好後期嘅事。咁嗰日咧，其實我係知道涼涼會嚟香港，因為報紙喺度賣啊嘛。咁我亦都知道咧，又咩失控啊，又爛乜㗎嘛。 嗰單嘢就係我去握手會情況嗰陣時，我就同你講。你 講埋 你 啲自信心。嗱，其實輪到我啦。咁我自己咧，我2010年嘅時候咧，我已經去過觀點㗎啦。因為我成日喺度揼骨嘅。 咁多 你啱到。係即係七樓有好多啲盲按摩啊啲咩咧。 你講正正骨 啊？梗係正骨啦！你有咩骨啫呢度？ 你知啦，你知啲人附近骨都食龍蛇混雜，可能佢斜骨都唔定噶嘛。 我唔知啊。我唔知噶嘛。 咁啊，梗係啦。 咁啊，有時都上嚟呢度食飯，即係嚟呢度food court食飯嘅。咁我有我下年行嗰時，我就見到一間觀店嘅東西。咁但係當然我嚟觀店嘅時候，我已經知道 AKB48 嘅係乜乜東東啦。因為我其實我比你阿琪更加犀利啊嘛。當你哋見到胡學琪啫，我見到劇場啊嘛。 我知。 呢個我見到話過啦。翻到嚟香港之後啦，咁嗰時我已經有對 AKB 有啲咩有啲少少嘅認識。咁我當時咧，我亦都當時我係推呢個崔元財家嘅。 啊，崔元財家， 崔元財家，星星嘅。 唔係，雖然係叫星星機，但係問題又玩得係咪？ 係啦， 最主要嘅就係佢有其他地方冇個應佢嘅。 咁啊，同埋我到而家都 OK 嘅，抽完場真係。咁跟住， 我會自己抽完場 㗎。嚇，咁跟住咧，咁跟住我就為咗睇抽完場，咁我就去睇去觀鐵第一次去睇下有冇啲咩波打咁樣啦。 你今日解救會轉推咗天氣嘅？ 係啊，我其實我一路咧都係想揾緊一個叫遊記嘅人嘅，係叫 Yuki 嘅人嘅。因為我真係第一個法國人叫 Yuki 啊嘛。咁我就揾啦，其實 ATP 咁多 member 裏邊，其實有冇人係個名叫 Yuki 嘅咧？ 哦，即係嗰啲叫做補償動作啦， 之類啦。咁我哋揾咗個，有拍過遊記，但係我嗰時我覺得佢樣好普通咯。 拍過遊。天氣而家即係天氣媽媽咧，可以話靚，但係佢又有種叫做都叫有啲特殊嘅氣質。 得啦，你之後呢啲先講，我講記憶啊，係啊。咁嗰時我間初觀其實已經冇乜人嗰只嘅咧，咁我就一路都叫做行過睇下咁樣啦，咁就好快就斷咗纜啦，即係斷咗 ATP 啦，因為第一冇乜人識啦，即係唔係好多香港飯識啦，第二我亦都揾唔到啲咩渠道。佢令到我識令到聚多啲人啊，即係組成一個 committee 或者組成一個群組咁樣，冇呢啲嘢啦。 而家 好多啊嘛，但嗰時冇啊嘛，所以我好快我就覺得好寂寞咁啊，走鬼咗。 2010年啊嘛嗰時， 係2010年。 2010年啱啱喺香港扎根咧，就真係唔少難真嚟嘅。 係啊， 咁我哋就嗰陣時喺休止有時間，可以喺 TVB 做訪問嘅。 東張西望， 東張西望嘅， 條條領仲喺度㗎。 咩咩兔仔型嗰啲叫咩蝦餃啊？ 我唔知阿爸 講，即係仲喺度講，即係呢啲嘢咧好得閒噶嘛，即係唔係好熟。咁我真真正正煩咧呢邊咧真係天氣啦。 哦， 就2012年嘅時候，就我嗰時我記得我係考緊一個做好重要嘅事嘅，佢哋握手會嗰日咧，之前嗰日考緊好重要嘅事。咁我係冇買過任何咩握手券啊咩，我唔識，完全唔識。 你頭先講嗰書店係有得賣㗎。 咁之後咧， 因為我係 就去到即係之後我都去咗，即係第一次真係見 ATP 成嘅握手會嘅。咁我去咗睇一陣。 我唔想喺港買。 啊，好得意啊！咩咁啊？ 其實佢會唔會係中咗天氣嗰啲握手會嚟黃傳説嗰啲都係先買 TT 啊？ 會唔會咧？ 你知唔知咩握手會嚟黃傳説先？ 你講。 就啲相傳有一個學生哥咧，就真係嗌天氣嘅。咁跟住咧嗌天氣嘅時候，佢希望就同天氣講：可唔可以為我考試打氣啊？因為我考試加分啲支持你啦。跟住咧呃咗嗰下之後咧，其實嗌天氣乜嘢都冇講過嘅，就咁望住佢。跟住佢耷低頭啊嘛，佢嗰個 我呢個好似聽過。 我你外培啊嘛，繼續啊。 跟住嗰陣時話想帶我嚟，佢一撳話：你點解都冇反應嘅？跟住查望喺嗰時，同我拍目四目交頭。跟住嗰陣時，天氣就同佢講就係話終於都可以同你咩啦？面對面啦，考試加油啊！ 我呢單都知， 係啊，呢單嘢跟住傳咗出 嚟。單你兩太講啊嘛，我係煩咗，我係。煩咗先知啦，我係唔開我見到 我有上嚟添喎， 好想啊，大佬， 很想要吧， 好想要吧真係。咁我之後，咁我睇完咩之後咧，咁我再睇啲媒體啊咁嘅嘢，我就覺得呢個拍賣遊戲好好玩啊，我又覺得好好玩，因為好 多 Give Me Five 女王啊嘛，啲人話 係啊，因為係好咩 Give Me Five 啊，同啲 Give Me Five 啊。有啲人點知咪真係好好玩啦！咁我嗰時不知冇得個睇字啊！咁跟住我就翻到屋企，我睇 YouTube 好多遍啦。跟住睇到頭先你嗰段嘢啦，跟住睇埋，跟住同一時間咧，我有個大學教授咧，俾一個帕慕遊記版嘅胡斯多巴拉度俾我。咁樣擺明時間，你攞翻嚟讀我啦，阿Sir。我多卡讀我啦，我冇嘢講啦，我要中啦， 中啦， 咁啊加上我逢 Yuki 啱噶嘛，咁啊， 逢請有 Yuki 必啱， 係啊，我真係 HKT 啊，加埋個夏夜遊季噶嘛， 哇，遊季，我都麻麻地嘅，遊季爭啲遊季， 咁啊，所以就 anyway 就發咩啦，咁開始就多啲客觀嘢都接觸慢慢。咩叫山寫真啦？咩叫 trading card 啦？ 可以邊個山寫真真係要揾，即係要解釋下先，因為真係有啲人唔係好明先。 山寫真啊，係 啦， 山寫真咪嗱， 有啲人就係識講話成日 山寫真其實 一羅， 山寫真其實就係唔經過 Photoshop 嘅處理。 一張當然個人又化妝啦，係 啊， 咁啊影咗張直插九萬幾隻 pose 嘅，拍部遊記都103個啦， 係啊， 咁所以。咁所以就即刻揀邊個四張，但就唔經任何 Photoshop 處理，就咁影完就賣嗰只。 唔經 P 圖啦，簡 單啲。即係講，即係講白啲，冇經過後期處理嘅，明白曬。 哦，原來咁，明白曬。 咁咩？佢拍呢啲三四張嘅時候咧，其實佢即係例如佢喺公演啊、劇場啊，或者係演唱會嘅場咧。即係基本上係有任何情況之下，佢都拍到三四帧嘅。只要你係個你服你唔同嘅服飾啊，或者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位置，你可以其實你都可以。 你兼埋版，你兼埋綠色版或白色版啫嘛。 係啊。即係每個 白底嘅。 係啊，即係例如喺一場演唱會個三四帧咧，可以賣三個月㗎。 三 個月。即係可以俾你個三個月㗎。跟住就劇場啊，好多嘢，即係好多俾你玩到都可以。 咁就好啦。 咁開始觀住咁樣啦。咁你慢慢就知道哇，真係真啊！又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咯，好多都係從香港學翻嚟咯。 係啊， 咁跟住就話啲總選啊，或者好多嘢就觀點都俾咗好多嘢我哋嘅，即係總選啊，啲賣嘢 product 啊嗰啲，我哋都可以即係喺度攞咗好多嘢咯。我哋都喺度得到好多嘢，買咗好多嘢咯。 但其實咧，啲人咧就成日鬧觀點，啲人覺得冇嗰樣，覺得冇。咁講真嗰句就係話冇 man 擺嚟嘅，佢啲 man 擺去台灣。咁啊嗱，講先嗰句啊，嗱，由2010年開業到而家4年，咁啊就第 man 擺嚟個次數就24次，咁你計翻條數48個，12×448個月，咁你 man 擺嚟個24次，喂，咁你圍翻兩個月嚟一次都唔係話過分啦，係咪先？咁你即係唔係有時唔係話 你好過即係。你好似你幾個月先嚟一次嗰啲好啦， 即係你唔好話唔係話我，即係話你唔係話冇要求，但係問題都唔好話太過分啦，即係唔好話個月都有 man 擺嚟咩，大佬先。 咁梗係有嘢做噶嘛，大佬咩先？ 唔係，即係講真嗰句啦 ，man 擺台灣，唔係 man 擺喺台灣同香港，但係問題台灣飯質素比我哋好啊。 係。 即係我講個台灣飯質素比我哋好咧，嗱，咁我要講我第一次參加壽會嗰次啊。 係啊，講。 我講。 第一次參加壽會咧，就係阿娘娘，我嘅第一家嫂就係娘娘啦。咁我嗰陣時我上到去八樓嘅情況咧，其實係好多人逼曬咗喺出樓逼牆出邊塊玻璃上面嘅，有啲人喺度擒嚟擒去，跟住喺啲石屐衝擊嚟咁喝住啲人，叫你翻落嚟啊！諸如此類，你啲我見到啲，我喺個情況就見到啲石屐係同一個係直頭喺呢個位置擠完之後，要跑過嚟嗰個位置，再跑去第二個位置，係咁拉翻啲人落嚟㗎。 好落嚟。 嗰陣時我仲我因為我有咗握手鍵啊嘛，咁我就問石屐哥哥唔該，請問握手鍵位置喺邊度？喂，你係咪握手鍵㗎？哦，係啊，嗱呢度。哦，咁而佢就帶咗我過去，因為第一情況混亂，有啲聽我哋講咧，好似人搏冇人想幫人入去。 啊， 係啊。咁入到去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就真係俾我有幸見到啦。我唔知邊條友真係爬咗上去嗰條路軌度，嗰條過山車路軌嗰度，跟住係基本上係嗌到差佬嚟，跟住佢拉埋佢走啊！ 因為基本上那個路軌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如果你嚟個西貢中心咧，佢有個遺跡嘅火山車路軌嘅。係 啊， 咁嗰度咧可以騎到，可以咧爬到出街嘅係。係 可以爬出街。 即係爬到出去嗰個， 係 好危險嘅。 係好危險 啊嘛！而且就係仲有佢第一件情況就係好多人喺度拍玻璃。 係啊，我聽講好似拍爛玻璃啊嘛。 拍爛有冇拍爛玻璃我唔知，不過係問題啲人睇㗎嘛。 涼菜啊！ 係啊，涼涼啊！ 涼涼， 係啊，涼涼啊！ 我聽雷涼， 頂唔係涼涼，其實冇涼涼就一定冇咁癲㗎啦。咁啊，咁即係成單嘢咁唔係，老實講，即係有陣時係你哋唔守規矩咯。即係老實嗱man 打嚟香港，老實講做嘢，開開心心咁大家見面，但係唔係好似俾你哋咁搞法。 其實唔係淨係一次雷涼係咩？唔係阿涼涼呢次咁樣咯。其實之後有幾年嗰有幾年好少少， 有幾年呢幾年嗰次就冇乜蛇天氣嗰次嘅。最過分嗰一次其實係阿麻友同埋優叔嗰次。 係啦。 嗱，因為嗱優叔嗰陣時我未拍啦，但我曾經聽講過咧，阿優叔過嚟嗰陣時咧，有人係拍架車嘅玻璃㗎。 哇！ 即係優叔上咗車之後拍架玻璃 ，Hugo 咁樣㗎。 癲到。 咁所以啲石天就係隔開曬你班人，跟住俾架車走㗎。 癲。 所以跟住就往後咧，點解架車咧跑咗去停車場之後咧，係有個圍欄圍住佢㗎？俾你啲咩？俾你啲人過去噶，咁乜有事發生咁嘅事噶？咁嗰時跟住去埋友嗰時更加唔使講啦。你哋班友竟然拍佢走啦，拍走漏到門，跟住叫佢出嚟同我哋影相。喂，唔係你有咁嘅你有咁嘅心，你中意咩班其實好事。 為咗自己推真係我哋好鬼準， 冇錯， 真係去到好準。 頭癲㗎班友其實係 上曬身。 其實 Yuki Lin 嗰次咧，第一次嚟嗰次咧，唔係話冇事㗎，有事㗎。不過咧，今日叫做觀店，唔係西九龍中心觀店嘅 last day， 即係唔係觀店 last day 啊？係。咁咧就有一單嘢可以今晚可以爆。 爆啦！ 嗱，話説啊，天氣啊～大使啦，我想講大使，或者大使嚟香港嗰次嘅第二日，其實佢嚟八世真噶嘛，係 啊， 嚇咁啊第二日咪喺旺角飲茶或者旺角影相嘅，係 啊 ，Eric 好心地去提一班朋友， 我跟， 唔係啊，佢講佢唔知點樣問到 Eric 啊乜嘢啦，就話嗱聽日咧，聽日咧我哋咧就會喺某間酒樓度飲茶，咁你哋嚟就嚟啦。咁樣嘅，但係你哋唔好 call 人啊！即係譬如啊，我哋啊，譬如阿琪、阿 Tim 同埋阿 Kelvin 三個，嗱，我哋同你三個講好啦。阿 Tim 你唔好 call 人啊！阿琪你有冇 call 人 ？Kelvin 你冇 call 人啊！咁樣，咁啊，三你三個望住 Yuki 好啦。 哦。 點知啊？唔知邊個唔生性咁樣啦？就係 call 人啦。係 啊。 喂 ，Yuki 你嚟咗啊！走嚟飲茶啊！ 乜事啊？喂！ 一大堆人啊，跟住就。跟住結果咪調虎，結果咪跟住之後啲嘢全部斷曬咯，因為飲茶關已經衰咗啦嘛。係 啊。 佢本來就係話佢唔係淨係飲茶，唔係就飲茶㗎，諗住俾佢哋即係炸家衣俾佢跟曬成日㗎，本來。 即 係 嚟俾啲係有啲跟俾啲飯咧跟咗少少放少少風出嚟，就唔好話俾你，即係唔好搞亂個行程。 你唔好咁狂曬。 你又唔知邊個啲發咗啲話，喂啊大事喺度啊！ 嗰啲其實有冇曬命㗎啫？ 契契地 嘅嘢。跟住咪結果咪成堆人嚟，突然之間。 我海城嗰陣咪，我海城亂曬大龍，海城。 係啊。 我海城好咩啊？阿天氣咁啊，做完嘢之後，我海城 shopping 啊嘛，成單嘢亂曬大龍啦。 哦 好。 我海城啊，係啊，去咗我海城 shopping 㗎，佢後屘去咗。 哦。 哦，呢個真係唔知喎， 但係邊度食飯就唔知，喺邊度飲茶就唔知。不過咧係有報道話佢跟住係食完嘢之後， 我知啊，不過我唔講啦啊，我知啊，不過我唔講。 報紙有報嘅呢個就， 報紙爆出嚟嘅。 爆出嚟，我望得啦，倫敦大酒樓咯。 哦，望國家倫敦大酒樓啊。係 啊。 哦。 爆出嚟攞得咁樣就。 哦。 咁 anyway 啦，咁跟住就即係。呢次就已經係即係失曬信任啦。咁麻友嗰次又唔使講，拉屎走嗰次。 曬啦， 你要知道香港啲人追親星個個著曬魔嘅。 係啊。 無論係 J-pop 嗰啲style， 韓星先啲，韓星先 啲。韓星班女真係黐嘅話。 係啊，即係唔係話我嗱頭先睇到話，即係唔係話得，即係話我唔係話鄙視韓星或者乜事。我發覺迷親 K-pop 嗰啲都係特別瘋狂喎。 不過 anyway 啦， 算啦，冇 off topic 咁遠啦。 我覺得 anyway 啦，不如而家話嚟觀念，即係呢啲咁嘅歷史，即係呢啲咁嘅好醜醜嘅。其實大家都經歷過啦，有洋菜天地有都叫做咁多 top 嚟過 ，top 嘅又有，唔 top 嘅又有。 嗱，正嗰啲嚟講啦 ，top member 喺觀念搞個活動咧，除咗阿南哥、前田同埋阿金日哲，仲有麻利子之外咧。他哋四個基本上其他 top member 都基本上喺觀念做過嘢㗎啦， 咁樣 台灣社會㗎啦。咁啊，喂，其實我哋已經幸福過台灣好多㗎啦。嗱，即係台灣啊，啲人就話台灣 member 去到次數多，但係問題嚟香港 member 咧係 top 為主 嘛 ，top 多 嚟香港 top 啦。 但係即係如果 點解佢哋嗰班人仲唔過嘅大佬？ 嗱，即係例如 好神奇㗎， 咁樣講啦。雖然又唔係全部同觀念有關，但係問題 top member 嚟香港次數係多過台灣。 係啊， 真係㗎呢個。 但 係 呢一樣嘢就冇乜人知，我覺得。 唔係，係啲人係 冇人做過統計啊嘛。係 啲人貪濕，根本上佢都唔肯嘅，佢就係 想 member 一 定 要 嚟 啊。係啦，追依樣啫，佢都係。 不過我係 member 嚟香港咧，咁參加嗰啲握手會咧，嗱咁個人先嚟講嘅。 係。 咁佢哋即係嗱我唔知道你哋兩位有冇曾經排過隊話買嗰啲握手券啊嗰啲 我抽多。 我抽多。 排都冇排過，抽都冇抽過。 唔係你，即係講真，我抽其實你抽籤好過排，我覺得真。因為對於我哋啲上班族嚟講咧，你學生你唔使講啦，你學生你就不過學生你就走，有啲學生就走。 唔係因為好似話我上次嗱，我第一次抽握手會咧，簽同埋簽名，其實我抽簽名會嘅。 哦，係啊，阿天氣嗰次啊， 天氣我抽唔到啦，我第一次。 連一字 同埋 小七 同埋之前係阿唔係之前係邊個？阿小英同埋阿小英嗰次，沙士嗰次， 沙士我兩次都有去，我兩次都有去。 係啦，咁阿沙士嗰次同埋阿小英嗰度呃小英嘅， 你就好啦，呃到小英。 咁嗰次其實 嗰次其實我真係第一次參加觀點嘅叫做正式活動喎。 唔係，我講少少啊。我嗰次咧誒，唔係揸水我去唔成啦，不過簽咗去咗。但係問題咁啱咧，阿小英媽入咗入邊又食，哇！滴到我抌衫啦！ 我見到三個都見曬，你點知咧？你點知咧？嗱，怡玉 眼正 嗱，當時係咁樣嘅情況嘅簽名會。阿小英就中間嘅，我記得。 係啊。 咁一邊係怡玉，而嗰邊就阿實施啦。咁咧，阿實施咧嗰時啱啱有首歌叫做《Solid Devil Skitty》啊嘛。 係啊。咁啱俾人 咁咧，啱啊。咁咧有好多人咧都同佢玩呢首歌咧。阿實施係好神隊型，我喺嗰邊睇一望，阿實施真係幾好型，即係啊得鳩翻喎，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我係嗰一刻我睇到實施係一個叻女咯。咁阿小英就。小英就係好，我當時覺得小英仲係好 fresh 嘅，但係就係一個細，即係好似同一個細路女，即係一個細路女， 真 係小細路女嚟噶嘛？嗰陣時十二三歲嗰陣時，邊好似而家咁樣叔叔不行了啫？冇估唔到噶嘛？ 幾靚女， 叔叔不行了呢啲真係， 唔係 估唔到噶嘛？而家 你講起嗰單嘢咧，我其實有少少對唔住阿葉玉嘅，因為我一次過我抽曬三個嘅上網抽，但我淨係中到阿葉玉啫嘛。咁啊，因為嗰陣時其實我幾擔心阿 Sash 噶。咁除咗係同阿玉橋傾偈之外咧，其實我喺佢同佢對話入邊咧，我提及過 Sash 噶。咁咩問題就係跟住之後咧，我走嗰陣時咧，除咗同葉君偉，我仲同 Sash 偉。我咁其實咧，我回而家回想翻起咧，其實我好似有啲對唔住阿玉橋咁 啊。 因為始終我嗰個主要 band 係玉啊嘛。咁但係問題我又同 Sash 咁樣話加乜啲All and Smash， 咁始終係有啲硬係覺得。 哦，呢樣嘢我喺梁一哲身上已經做咗啦，係啊，我擺明噶嘛，我嗰日就衰到咧，即係 阿梁一哲嗰單係嘛？ 係啊，梁一哲我同梁一哲有咩講咧？因為我又唔睇咩新聞喎。 你拉住嗰期啱啱整親只腳㗎。 係啦，我就唔睇咩，我唔知咩你拉住咩新聞㗎嘛。跟住我問隔離嗰個，喂，你拉住你派咩料啊？因為我抄維基係抄唔到喎。你派咩料啊？ 你應該係上網跟住睇新聞嗰啲㗎嘛？你 睇定新聞穩陣啲。 我就揾唔到份新聞啊！我隻腳傷咗，隻腳傷咗啊嘛。因為做咗隻腳出冇嘢。結果咧，嗰日咧問咧，你一直好慘嘅，個個都問我隻腳嘅。 你應該我嗰陣時嘅情況就係咧，因為就真係我就話你好可愛，因為好似唔識見面就係，跟住咧嗰陣時阿李一直嚇咗佢，因為佢咧未試過人咁樣叫佢噶，跟住咧我做咗一樣嘢咧嚇到 Aaron 鼻哥窿都冇用， 點啊揼佢？ 唔係鼻哥窿啊，因為嗰陣時咧咁啊嗰期咁啱過緊年噶嘛，咁我先係簽咗阿天氣爸爸先嘅， 你抽到啊？ 係啊，抽到兩個抽到。咁咪跟住我就同天氣媽媽講咧，就聽日如果握手會上面咧，你講恭喜發財啊，啲 fans 會開心噶。跟住 恭喜發財 啊！係跟住我到嚟李一字嘅時候咧，我都有教阿李一字咩恭喜發財噶嘛。跟住胡思嘉思，跟住天氣媽媽都話咧，嚇好多啲胡思嘉思啊。跟住嗰下咧嚇企喐啦，就我望落 Eric 我打一句 Eric 是爹哋，佢咪嚇，個情況Eric 嚇嘅。但係鼻哥窿都喎，咩事啊？跟住Aaron 俾你玩喎，大佬咁搞啊，無啦啦咁。 唔係，跟住我見到 Aaron 咁啊，反而跟住我咪喂，我先同佢講話Aaron， 即係聽日咧握手會咧，你教啲咩把咁啊嚟講又講恭喜發財啊咁樣，咁啲飯握手會開心啲啊嘛，而家落緊年，我跟住跟住後面嗰個阿姐即刻㧬我走。 唉，㧬走係好正常。 我話咧嗰日係點樣咧？講起秋天，即係秋大事咧，係好轟烈嘅一單嘢。話說咧，嗱好難抽啦大事，咁啊就結果就抽咗咩啦？咁嗰日咧啱就有人唔俾錢啦，冇俾錢啦，咁咧就臨時放翻唔知幾多額嘅，就係年初三會公布。好啦，咁我已經醒水啦，都已經早出門口啦，因為唔知古店幾時開啊嘛，一開就賣噶嘛，有。一條茂利，兩條茂利打咗我尖， 哇！咁呢 我就買唔到啦。 每年都有，一定有咁嘅情況出現㗎。 輸啲茂利竟然係， 跟住我就買唔到天氣啦。咁啊，唉，算啦，唉，我反正個月尾都去日本咯。 跟 住我嗰時你記得啦，我哋明朝城我哋做一個，即之後我哋做咗一個即畫幅畫俾阿大使就話俾阿李立智噶嘛，嗰時唔知佢收到未啦？ 收到啦，應該啊， 掉咗可能。 唔係，觀念唔會咁衰嘅。 唔係，我哋去日本啊，我日本劇場嗰啲佢。係 啊， 我係劇場掉咗噶啦，唔知。係 係。 跟住未啦？ 唔會掉嘅，咁少嘅 fans 個啫。咁買唔到飛啦，咁咧我叫阿李立智啦。 係。 咁嗰日咁，但係我仍然心係大事啊嘛。呢個點樣咧？咁啊行，咁行到入去觀店嗰個門口，咁就見到佢兩個喺收銀處嗰個位度啦。咁啊大市就喺邊啲嘅？咁啊阿李克慈收喺中間啲嘅。 係啦。 嚇！咁咧，我咧用個口型去講，因為我嗌唔到啊。跟住我同阿 Yuki 呢講，二三四部呢都係口型啊嘛。係啊，跟住佢話新支付嗰啲喎。 阿車認得你啦，先 認得我。係 啦 係啦，認得我啦。咁啊，一年啫嘛，我話。跟住咪大家即係眉來眼去嗰啲衰嘢咧。 眉來眼去。 你冇冇搞到咁衰？ 即係好似 即係眼神交流啦。 眼神交流啦。眼神交流啦，冇衰好衰噶嘛，但 係引起誤會就冇啦，大佬。 大佬， 你要知黑嗰日表天氣發㗎。係 啊。 喂，不過咧就講起阿天美話打尖嗰單嘢啦㗎。咁我曾經亦都排過隊啦，買觀店嘅握手券嘅。咁嗰陣時即係類似喺下面嗰啲巴士站咧，嗰啲排嗰啲 㗎。哇！佢排得辛苦咯，我從來冇排過呢啲啊。 因為嗰一次咧係三月尾，啱啱天氣過咗之後咧，咁ANA 咁嚟香港握手嗰次啊嘛。咁嗰次你哇大佬一次過嚟九個喎。 哇！好難得啦， 真係。 即係覺得個第一張握手嘅價錢握九個喎，即係覺得三個字啊，抵到爛。 哇！ 咁啊，冇辦法啦。而且我有四個，我四個推入邊喎。阿花音啦，阿卡龍啦，阿樹金啦，跟住就係阿咪澤同埋阿查查。哇！咁我冇理由唔去啊，大佬。嗱，咁嗰日我特登嗰日咧，攞咗係補假嘅。咁我特登就走咗過去，之後神咗過咗西九啦。 得幾好 喎！咁啊，去到西九嘅情況咧，其實有陣時大家係咪話西九秩序差咧？我所見啦。咁係除咗係有啲即係有啲畜生打尖之外咧，基本上其實我眼見其實秩序都 OK 嘅。我講我情況先啦。嗱，我去到觀店嗰邊啊，不過就喂，而家都時間有啲，喂，可能會講我啲嘢，不過你休息。 你講埋，你講埋落去啦，快少少啦。 好似得我未講嘢喎，好似係遺忘咗咁啊，繼續呢度。 咁去到咁佢排咗出，我排嗰陣時已經係巴士站出面噶啦。跟住就有石 Q 哥哥帶我哋去另外一邊咧，即係扶手電梯嗰邊咧。咁嗰邊係另外嗰邊開條 list 俾你排嘅。咁其實一般嚟，咁其實喺個情況咧，個秩序都係良好嘅，好多人都其實都好守秩序嘅，咁樣排到喺度嘅，咁係跟住就間唔時我有嗰啲secure即係巡視下情況，咁我相信如果你哋啲人話打尖咧，其實就應該係啲人趁secure走咗之後咧插咗入去嘅啫，因為始終secure冇可能 多數都係呢個情況啦，我覺得 係咯，咁跟住就係夠鐘啦，咁就放咗巴士站嗰邊啲人上去先，咁跟住首先就放我哋嗰條樓梯嗰邊啲人上去。 係。 咁個情況就咁基本上以我所知嘅情況就係、一般嚟講係由石 Q 帶上去上面觀店嗰啲人咧，先至開始賣俾佢嘅。咁一般嚟講，如果上面開始排俾佢咧，其實觀店係唔承認嘅。咁上次平標性同埋 賣。但係點解上次會有人認契篤住個鼻哥會賣俾佢咧？上次嗰次。 我嗰次同趙吳燒吊橋嗰次就合作嗰次，我相信就應該係因為人數太過少。喺石 Q 嗰邊就係石 Q 同埋觀念所謂溝通得唔好啊，因為以我所知，其實應該係由石 Q 帶入去噶嘛，但係因為可能就可能時間夠鐘啦，咁見到有人排隊，以為石 Q 帶有啲人想行開咗。 哦，即係嗰個人以為，即係呢個人排戇居居排咗上去， 即係觀店啲人排，佢特登爆崩上去排上去上面，但係問題咁啦，因為係觀店開咗門先，跟住石 Q 先帶人上嚟噶嘛。咁可能佢中間呢段時間佢偷雞咁排咗喺度，咁啊跟住就喺度搏懵啦。咁問題啲就係呢單嘢，所以先嘈嘅啫嘛。 哦，即係都係同事實吻合嘅，但係呢個你呢個係非常之詳細嘅資料啊。 係啊，因為我即係唔好話我話幫觀念講好説話，但係問題觀念有陣時真係你啲人不如先識得鬧字，而且亦都係就。你根本上你算鬧，唔係你冇啲即係有啲實際建議俾觀念啊！你邊都係鬧字。你知唔知我曾經同 Eric 傾過偈 ？Eric 佢話：喂，大佬，我做乜你都鬧，我不如唔好做好過啦。 Eric 咁講啊 ？Eric 曾經係佢真係咁樣講過㗎。 咁泄氣啊！ 係啊，唔係啊，真係講咗嗰句嗱，我哋希望我哋都希望你哋開心啫。我哋做乜你都鬧，係咪先嗱？即係講咗佢，其實佢今次係咪上次葉玉傑佢哋嚟香港嘅，咪抽籤咗之後搞咗，其實我贊成噶。 唔係，但係呢樣嘢，就之前我哋都提過啦，即係開頭係因為開頭其實係雙方問題，但係雙方問題之前係你買得噶啦嘛，跟住雙方問題其實。

啊，第二節翻嚟啦。咁我哋頭先遺忘咗一個人。 咁講啦，寫遺忘嘅話又係第一次嘅都。咁我就唔緊要，唔緊要。嗱，第一次嘅觀點咧，就咁啱就係 DSE 之後嘅事，已經係。咁就五月到啦，就有空檔嗰陣咧，咁啊去下觀點啊參觀下。嗰陣時又算識少少 AKB 嘅嗰陣就。OK， 第一次識 AKB 咧，我好神奇，我就睇咗。我喺上 YouTube 嗰陣咧，無疑得就係今日見得嚟玩1:149嘅 PSP 嗰只，跟住見到前端子嗰邊都見到好過癮咁喎，咁啊睇啊碌咗幾次，咁好啦，刷一刷我見到條片又講 AKB 嗰、那個一都一個零定兩個鐘頭嗰條嗰、那個紀錄片就話由佢成團去到2012年嗰陣，我好記得嘅，攞唱片大獎嗰一次嗰條片過嚟睇，睇咗之後好啦，有興趣想去研究多啲啦，咁啊試下即。嗰陣時都已經好想去一次觀點嘅，但係嗰陣時又唔知道觀點係借邊嘅。咁啊，後來咧有個 friend 話俾我聽，咁佢又去過幾次，佢話俾我聽啦。咁好啦，我咪自己一個人去戇居居咁咪摸一摸咯。跟住摸咗超過半個鐘頭之後，終於掛到間觀點啦。我諗緊，後來入去咧，咁咧就佢話見到一個好似妙思人咁嘅 image， 即係俾一個印象，好似妙思人咁嘅好似啊。咁啊，佢有好多嘢買啊，但冇乜人嘅點解？是不是那陣時個 timing 行得唔啱咧？我記得嗰陣時三點幾嘅嗰陣。 三點幾應該喺啲學生。 星期六嚟喎，已經係星期六三點幾都冇乜人喎，好鬼佢好奇怪喎。 唔係一般嚟講咧，觀點你如果唔係有 man 包或者係有啲咩特別事出新單嗰啲攞出生寫係冇乜人會去㗎。 唔係當時我唔知道 ，OK 起身當時我唔知嘅。咁啊好啦，咁我去睇下啦。我見到哇有 poster 啊，又有啲碟啊，見到有播曬歌咁，哇咁睇邊個好咧咁樣。咁啊，第一樣嘢睇下 poster 先嘅，咁啊咁啱刮一刮，見到前田敦子咁咪睇喺度，咁咪睇一睇先啦。嗰陣時唔識佢噶，係咪先 ？OK， 第一次睇 AKB 推嘅就係推前田敦子嘅，當時 OK， 好多人都係咁啦， 係當時。而家推炎神嘅，而家我有，而家推 Valu 嘅，我話啲人話點解食咁多鹽啊？因住你興要我食咁多鹽，我話唔關事嘅第一樣嘢又。咁好啦，跟住就喺後來隔咗個零禮拜到，我又再觀點噶咯。嗰陣時夜晚嚟嘅，咁就去咗觀點嗰度買一張永久神推證啦。就第一樣喺觀點買嘅就係買 Palu 嘅永久神推證。 哇！嗰啲你講係咪嗰啲好似身份證嗰啲咁嘅神推證？ 唔係，好似車牌嗰啲。 哇！ 第一代車牌嗰啲 係啊，綠色嗰啲車牌，台灣都有出嘅佢有。 嗰個 真係 預咗 嘅 真 係。咁啊，台版都有嘅。咁我睇落去又幾得意咁啊！而家把銀包到而家仲喺度㗎，講明先，喺邊 keep 住銀包度㗎？我話 即係可以。 哦，你真係2012年嗰次買嘅車牌。 係啊， 日本㗎嘛啊！咁我知咩事啊？我完全知咩事。 咁你知啦。 因為咧嗰一次咧，嗰日啱啱出嗰啲車牌實推證 啊， 即係香港買啊。 係啊。 即係我即係嗰時話哎呀阿伯無遊機排第三，我好唔夠，我好猛。即係好似好猛啊！呢只唔得，我喺度買咗支持佢。 今次 我意思，嗰次唔同啦。 好 嚟。咁嗰次咧，我就喺觀點咧，我就補償試去扮補償啦。我買兩樣 Yuki 呢嘅嘢。第一就係嗰個車牌。第二咧就係嗰個扣針。 我扣 針。做個扣針。 扣針。 因為要你戴過嘅，點解？ 嚇？ 你未見戴過因為？ 因為而家唔知攞咗喺邊啊！嗰個好差做得，嗰種好差喎。 唔見咗， 咁唔係我有個車牌同埋我有個第一代嘅神推證咯，真係。 哦，咁嗰陣又買完之後見到，咦出咗咁耐，仲有都買嚟睇下咯嗰陣。跟住咪見到一啲假物擺好多碟嘅。 嚇！ 咁嗰時我唔識分台灣同日版噶嘛嗰陣時。 啊！基本上全部台版都 係。係啊，台但係睇落係全台版嚟嘅，跟住又。全部都是台灣嘢嚟嘅，但係見啲價錢都幾鬼貴嘅，都幾攞命嘅，三位數，幾萬、百幾蚊到，我明先啊。 係啊，差唔多啦。 要啊！ 咁啊，後來去信和啦，咁啊見到好似話地庫又有啦，咁啊地庫睇下咯。哇！ 仲貴。 哇！日版咋，但係貴少少，但係日版好抵，我覺得又反而咁諗。 唔係，因為初期咧台版咧，佢就得隻碟嘅咋。 係啊。 即係冇生寫冇成 嘅。係啊。 日版乜都 有。而家先有啊嘛，生寫。 我最有嘅咋。我最記得第一隻買 AKB 嗰隻買35單，仲係 Type A 嘅。我在CD Warehouse 買的時候，台版嚟嗰陣就嗰陣時候， 話台版，唔係我嗰期唔係，如果唔係我有支持觀點嘅話，我基本上我買日版噶啦。 咁啊，後來就 都係問題，有啲一定要買日版嘅。 係日版一定買，後來先知要買日版嘅真係。 唔係你其他你買台版唔緊要，但係如果即係香港買你諗住亞洲會嘅話，但係問題咧。 你投票個投票單一定要買日版㗎， 一定嘅呢個就啦，一個有呢個一定要。咁啊，咁啊嗱，點解我會話我買我唔買台灣，你要買日版咧？咁因為我特別嘅就，因為我屋企嘅，因為有時睇你知啲 CD 同埋 DVD 一定有啲 MV 啊，或者啲咩 special video 嗰啲嘅特別嗰啲嘛。咁如果擺屋企電腦嗰部電腦睇，咁你遲啲都要轉地區㗎嘛。 哦，我都係，我同你一樣。 大佬， 我都係二區，我都係二區嚟嘅。 二區。但是很好搞，我嗰時完全不知咩事。我有幾隻碟是兩隻台版，屋企有兩隻，其餘全部日版嚟嘅。咁我就在屋企部大電腦，咁啊唔覺意撳啊撳，即係爆個 quota， 而家變咗區三轉唔到區二啦。咁冇辦法啦，唯有拍咗我老豆嗰部嚟睇啦。咁好在佢嗰部啱啱 restart 過，如果唔係我入唔到咯，係。咁我好咗 restart 過之後再睇。啊咁都好啲啦，咁啊佢嗰個 reboot 咗嚟之後就所有嘢未教過咁啊，我老豆嗰部，但係佢而家唔用噶啦嘛。咁我又原本佢第一嚟噶嘛，美國啊嘛佢教咗，咁啊後來教咗喺日本啊嘛，咁地區二咁啊睇到咯。 咁啊即係我純粹奇劫喎，就冇 出啲。算係奇劫，但係我老豆唔用嘅，已經叫做。O K， 緊要執啦，執佢嘅，啱啲講就。 O K 啦。 喂，大佬，你如果你台版你電腦又有教地區限制，你要教嚟教去嘅話，咪好鬼大個，好似而家屋企大佬咁樣係咪先？因為 所以咪睇死入區咯。 系咯， 我不嬲，我部機都睇死二區 嘅。唔係我蠢啊！嗰陣時我唔知啊，原來有限制噶嘛，我係可以撳幾次都冇所謂，我點知四次最極限俾你搞得？ 因為其實咧，你話你講嘅即係觀點買咩？即係我好似觀點買 CD 嘅，我又 係。我個觀點冇買過 CD 喎。 我其實我冇乜喺觀點，我嚴格嚟講，我冇乜觀點買過嘢。講真， 係 除咗初期啦，因為你冇啊嘛。 我喺觀點買寫真嘅。 睇得出。 唔係，即係支持下佢啦。講咗嗰句， 我 即係俾咗幾十蚊啫，唔介意啦。 我觀點買個 SK 書簽先最極限嘅，買 我都好似買過本馬經嘅。 哦，馬經 嘅。不過講起買嘢咧，喺 SK 喺 ATV 觀點咧，有一次我係激買到抌咗心口嘅。嗰次咧就係抽係咪九九個咩咩嚟香港嗰啲抄嘅嗰啲簽嗰啲咩名餅嘅。 係啊。 我覺得有一次我應該係簽埋卡奴。啊，木本花音，我嗰陣時咧，我係買佢嗰張嗰啲叫做海報啦 ，poster 啦，跟住咧就係、是、抽嗰個收佢抽嗰、那個 number 啊嘛，抽 number 啊嘛，係，我真係pick pack你個龍的度，我竟然係我如果我係早嗰係晏一個 number 買嗰個，我就係有佢嘅簽名 poster 啦。賺一個咋，真係 機會。 呢啲咪叫做 你個龍的洞？ 呢啲咪叫做咩啊？係你嘅就係你咯。 咩？仲有一次啊！ 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 咩？有一次啊！ 有道理。 阿買觀點買嗰個海外旅行寫真啊！ 啊！ 我衰唔衰？我咩喎？我俾人拉屎一般俾人拉咩咗走去俾錢，我問咦？啱啱見到有啊，冇咗嘅。跟住原來俾人咩先？跟住我問仲有冇貨？冇曬啦。短期內都冇再入貨，哇！真係 好識我識，咁啊真係。 講開都係旅行寫真咧，唔知係咪有零內嘅冇記錯？ 有啊！ 你知唔知咧？我啱啱煩 AKB 咧，我唔係好知邊個打邊個噶嘛。係 啊。 咁我以為零內係大事啊嘛。 哦。 咁我諗住俾錢啦。咦？我睇好似唔係喎。 所以大小姐咁咪就係叫大小姐咁，冇乜所謂。 係咯，大小姐，我就咁樣識零內噶。Anyway， 咁但係咁即係其實 AKB 咧喺咁樣喺認錯人啊，唔好知邊個打邊個嗰啲咧。 開頭快 啊， 係一定 整下整下整下呢啲，我成日都擔心一個問題就係、是，哇大鑊啦！呢度泰式市場咁多人，哇大佬我幾時認得曬呢啲 member？ 跟住好多人，跟住咧啲師兄咧話俾你聽，好似逃學威龍咁啊！哇，嗰廿幾個校規都點寫？喂，遲啲識背添啦。 我就唔係嘅，我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個心咪一只係唱住一個咩班，亦道邊麻油一戰七。 我二型咧，邊麻油？ 哦， 一定係佢噶啦。跟住我認死咗呢個先，跟住我先慢慢識其他咩班。 嗱，開頭我就睇下，正如我啱啱講錯，剛才講過啦，我係出前線噶嘛，定係咁我點樣要記曬啲咩班咧？我唯一俾咗四九幾個人噶嘛，係慢慢嚟，慢慢嚟。 哇！大佬一俾咗四九幾個痛苦啊！玩我全買玩過。哇！ 我最記得嗰時玩漢化版嘅，最搞笑嘅係玩漢化嘅， 一比四廿九，唔係一比一四九。我玩一比四廿八，小嘅為力落，我衝嚟攻都攻唔掂啊！大佬，我都唔知點樣攻啊！ 我玩一比一四九先，再玩四百關到先，再玩翻四百嘅，回落先 嚟。嚇 ！OK， 即係玩到你頭

唔得噶嘛， 唔好咁大聲，喂， 唔好咁冇品嘅。 因為我俾人打尖，我俾冇一個機會，咁好似我話去得啫。但係問題而家唔係，而家係大家平等機會之下，你咁樣做法，你唔係好肉酸啊成件事。 唔係，同埋你都係見到嘛。 係，你覺得佢你喺嗱，你係咪喺咩巴上面見到都唔開心啦？係 啊， 唔係你係hurt bitter，有時啲人誤會噶嘛，你係hurt有得握手嘅人咧，定還是hurt啲member啊嘛？係，又有啲因素係咁樣諗嘅，有時啲人係 喎。不過咧，講開對 member 難堪咧。近翻早少少，有一單嘢仲難堪啊！ 邊 單？ 啊，就係講翻阿沙士，阿沙士小英嗰次啊，握手會嗰次超級難堪啦！ 即係咪喎？你發覺啲 HKT 咩班嚟出香港都冇嘢咁？ 係超冇，係嗰次真係超冇品啊！ 不過嗰次 我從來我唔識佢啊！ 過嚟啊！ 喂，即係你直頭係你淨係握阿沙士嗱，佢咁樣個編排就咁樣 嘅。即係成件事係咁嘅，嗱有個肥佬，應該係肥佬嚟，我冇記錯。咁咪由咁咪上台啦，咁咪嗱佢嘅次序就係怡玉、櫻花同埋沙士噶嘛，係咪？ 幾多怡玉？幾多怡玉先啊？ 怡玉先啊？ 哦，怡玉先嘅。 咪怡玉先咯，怡玉櫻花同埋沙士咯。嗱，嗰條友又唔係嘅，直衝過沙士嗰度，無視怡玉同埋櫻花。 即係行過掂過。 係咯。我嗰陣時，因為嗰陣時我翻工嘅，但係問題睇開嗰啲片咧，佢話啊，而家佢點解呆曬都唔知俾咩反應啊？ 你知唔知？你知呢個兩個靚妹嗰時幾多歲啊？ 三四歲， 十二三嘅咋？ 十二三 嘅啫。咩？你知唔知跟住呢單嘢即係傳到日本啊？日本網民啊，亦都係咩啦？亦都百發萬戰啦。嗰啲又話 插佢啦， 係 鬼。 唔係，基本係插佢㗎啦。不過問題就係沙士都唔放過啊！唉，佢沙士其實就係咁嘅樣㗎啦。 當然係會咁樣，當然啦，啱啱屌過佢嘛。 喂，大佬，你有得握手嘅，你已經好過好多咁台下啲冇得握手嗰啲人，你仲要飛兩個 member 去握你，最中意嗰個你玩嘅大佬。 唔係啊，佢咩啊？佢話咁啊，佢最中意沙士啊嘛。咁第一次沙士就係第一次握手機會俾沙士啊嘛。 嗱，但係後屘好似有個解釋㗎，因為佢以為佢以為握咗淨係握一個，所以佢唔夠握佢兩個啊。 哇！你啲嗰陣時聽完之後，撲街藉口嚟㗎喎。 但係嗰陣時點解佢會講呢個説話咧？一聽講啊，我唔知啊， 係 事後呢條友俾人圍 嚇。 翻完之後唔知喺邊度俾人，唔知喺琴晚俾咩人圍，一百幾友喺度圍呢條友。 呢個你個版本得，我個版本就係話佢咩咯？佢因為佢神對沙士噶嘛，佢想第一次機會俾沙士咯。 哦，明數。 算啦，不過呢啲冇呢啲。 即係呢啲咁啊，好好臭臭嘅。 反正都我哋。 即係好好臭臭都過去啦。即係呢啲咁啊，好呢啲咁嘅嘢。都隨住今晚觀點的 last day 第二日觀點嘅 西九觀點啦， 即係覺得遲啲希望搬到去荔枝角嗰 邊，真係希望真係好啲啦。 開始咁係咯，希望即係 新嚟新開始啦又。 咪即係講多一句，香港飯省性啲啦， 係省性啦， 就唔好再 講 啦。 啊，咁啊呢單嘢講完。 好啦，咁就講完過去就展望未來啦。 喂，咁呢單嘢大喎，呢單嘢講真嗰句 係大喎。 呢單嘢簡直係又係肥秋嘅一個 一大搞作啦，簡單啲講叫做， 即係我覺得少少匪夷所思咯，去到呢個鋪排。 唔係呢單嘢真係呢單嘢都搞咗好多年㗎啦，呢單嘢。 咪講咗好多年啦，咁啊 SPR48 啊 ，SPR 雜房48啊，呢個就係。 嗱，咁啊，我俾少資料先啦。扎房SPR48 咧，咁就肥秋喺2012年咧，咁啊提案話係咩嘅？係因為48係姊妹團增加勢力之外咧，擴充姊妹團之外，就係另外一個個賣點就係招緩東北大地震成件事係啊，因為佢2012年嗰陣時咧， 咁點解唔上去仙台㗎？係 咯。 唔係，咁可能係因為地域性問題啦，或者佢因為佢可能係想本身佢唔係。因為自從喺 SKE 呢個姊妹團成功咗之後咧，阿肥秋開始咧就實行咧即係全國姊妹團計劃噶嘛。 係啊係啊。 佢第一個就係揾同根本興業合作嘅 NMB， 跟住就喺2011年就係HKT。咁跟住其實喺東，其實跟住係 北海道 位置就係跟住北海道或者係東北嗰邊搞嘅。係。將來其實佢哋屬係北海道搞嘅。係。咁後屘亦都係因為本身如果就算在東北那邊搞呢，但因為始終是地震和始終是需要復興的時間呢，那他們那邊一個位置其實就不太合適咯，因為始終都是要是那你不如如果是直接在東北搞，你不如在北海道跟著和 AKB 兩 個 上下夾風支援他咯。 咁啊，當初喺SPR 咁啊話成立初期咧，咁阿肥洲宣布成立嗰時候咧，係阿岩田懷寧咧喺 Google 入邊第一個出嚟表態話，如果係即係請問係咪真㗎？如果係真嘅，請必定要讓我兼任。 哇！岩田咁肉係喎，我知咩事啊？我記得啦。 因為因為呢單嘢其實因為如果我印象冇記錯咧 ，SPR 阿肥洲第一次宣布話成立嘅時候咧。因為佢嗰陣時係話有個初期嘅構想嘅，未話成立嘅。係。咁就嗰件事咧，就一定係自田書博畢業之後嘅。 哦。 因為岩田懷寧喺 Google 講咗兼任兩個字啊嘛。 係。 因為以前咧2009年啊 ，AKB 曾經都出現兼任兩個字嘅，不過嗰件事係限於AKB 佐藤由加里啊、古島花啊同埋阿維馬仲有隻野女街道，因為佢哋係。嗰陣時SBN 啱啱成立咧，咁啊調咗幾個 member 過嚟兼任啊嘛，喺第一次組過之後先至全部過曬嘅啫嘛。咁嗰咁其實要阿華連入嚟 AKB 嗰陣時間咧，佢根本上佢唔會理解你唔 知。但係嗰時胡董花嗰時佢未講叫做兼任，即係好似松珠咁樣。有叫兼任啊嘛，所以如果佢真係 直頭兼任啊，直頭兼任啊， 係我知啊，但係佢唔會好似松珠講， 真係冇 咁樣講， 真係冇咁大印象喺， 唔會咁樣講噶嘛， 咁所以呢單嘢咁啊真係可，因為其實實際嘅時間佢真係已經唔係記得㗎啦，但係我哋就可以好肯定件事就係次年宣布畢業之後嘅事，係 咁上下時間咯，但係嗰時都係講緊講下，即係叫講下咯， 即係有個 idea 嘅構想咯， 佢其實 係 揾唔到，其實佢個揾唔到一個，當時佢揾唔到一個 partner 嗰邊搞， 係啊， 其實佢都係。想找 partner 搞的， 咁跟住就去到2013年啦。咁喺澤港巨蛋演唱會之前一日咧，係咪報紙咪報道話咁成立 SBR 嘅？ 好似 係 啊， 係啦， 講過好多次噶啦。 跟住第二日就話吳國強出嚟宣布就冇呢件事嘅。 阿謝 係啦，咁其實有消息指啦，其實大家傾掂數噶啦，皮出喺北海道嗰邊，就係不過係唔知點解有消息傳咗出嚟咧。在北海道那邊咧，啲人嗰啲個贊助 sponsor 唔滿意，咁你除咗 hold 住先，咁你跟住係等適當時間先再翻咗翻出嚟。 一講 SPR40 嗰陣咧，即係少少 off topic， 我記得，因為嗰陣時我睇AKB 咪做嗰啲短劇啲節目嘅嗰陣時咪微妙啊嘛，記唔記得啊？就第一集阿前田一入嚟嗰陣，佢講 SPR40 嘅佢自介咁嗰陣時，我諗起少少夾，點解會咁嘅喂？一個 SPR 留咦？SPR40 邊度聽過咁咩？原來係第一集嗰陣聽過。 因為其實其實都有啲 idea 㗎啦。係。不過就呢單嘢出咗嚟之嗱，而家依家出咗嚟之後咧，咁就因為老實講，我都覺得係過咗最好嘅 timing， 成立SPR 少咗嘅 timing。因為而家啲人咧都其實都係都懷疑嘅，因為其實喺國內日本國內女子組都開始接近飽和啦。阿肥秋你自己都向上海啊、台北啊同埋印尼都發展啊嘛，咁所以而家啲人其實就並唔係話睇好SBL 嘅。 唔係你知75啲人都有人話咧，都話飽和曬，你仲起多個國內嘅組織，即係自己嗰啲個姊妹團仲喺個國內，其實冇乜嘢睇喎呢個。 唔係我開頭以為係炒冷飯，唔知邊個謀你炒冷飯。講翻啲 SBR 出嚟嘅，但係而家似乎係肥秋再提過， 自己肥秋自己講。 即係呢今年去過兩次日本旅行咧，其實呢兩次係睇到 AKB 嘅個知名度或者係嗰個宣傳力度咧，係淡咗好多咯，比以前。係。即係好似以前話你一兩單就一日 AKB 新聞啦，可能而家冇乜咯，甚至連觀店都冇乜人。嘅情況之下咧， 因為而家係太多 你好難，你好難咩嘢，係啊。 唔係，不過嗱，我講翻之前一開始講嗰句啦。SBR 其實佢最主要目標咧，其實佢唔係為咗真係擴充招會，就係其中一個目標。但其實另一個目標就係招係同 AKB 共同支援東北災民。其實呢個我覺得先係其中一個重點嚟咯。阿肥七本身的咩？肥七本身自己都東北出身噶嘛。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個問題係你要做。捐助還捐助，搞還搞。你第一，如果你問我喺雜房搞定鹹館搞，梗係鹹館搞到啊，雜房搞啦。雜房再唔係鹹館再近啲啊嘛，即係近東北啊嘛，因為佢落鹹館再落啲噶嘛。咁兩個都係即係城市級嘅乜嘢。咁如果你話去到雜房一個北海道嘅中心城市去搞呢一樣嘢，咁其實即係點樣？而家先膽即係點樣樣咧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你問我睇唔睇好，其實我都唔睇好呢單嘢。搞咗個公演先啦，新公演都未出，咁樣鬼嘢啫。 你唔通你又叫 SBR 又再演翻埃拉加達咩？冇可能噶嘛！ 呢壇嘢都搞咁，都未搞，即係自己咁多個 group。 同埋你而家，今年係第九年，出年第十年，其實你係咪？即係你，我知道 你可能想話俾人聽話 ，AKB 唔會喺出年搞掂。其實我仲有個 project 係一路想再搞落去，呢個叫係 work 嘅，我想再搞落去。但係個方向係咪一個正確方向呢？我懷疑咯。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搞嘅，就等睇好戲咯。但係你個大祖國嗰度要搞，天霸點樣搞？ 天霸應該唔會，天霸唔會喐天霸。 天霸唔喐。 但天科係即係意思係天科點樣搞？會唔會調啲人？會或者 assisting 各大嘅 top， 即係個 NMB 嘅 top、HKT 嘅 top 啊，或者乜嘢？會唔會去揾一兩個？可能係唔係大 top， 或者唔係講緊每一隊一二三啊？ 即係中堅啦， 中堅大有人識嗰啲掉過去支援，咁啊做湊夠個 team S 三先 ，S 三 ，S 三，係啦 ，S 三先，係啱啱冇計錯啊，上海落咗啊嘛 ，S 三先，咁你咪再搞，再揾幾個新嘅咁樣搞，咁就做成一個 S 三，咁樣做住先咯， 咁都好啲嘅手啦嘛，係咪先？ 咁同埋你夾嗰間，我唔知你同邊間夾喎，係 啊， 即係你一定同嗰邊有某財團夾噶啦，咁一係電通，定係電通即係佢自己啦。因為吉本自己都大阪唔會擴充噶啦， 一定啦。 咁你北海道唔都同北海三郎一起搞？ 哇！ 唔知啊， 有啊真係。 佢有個冇得順。我北海道我就諗到北海三郎啫嘛。 哦。咁有時又睇，即係等佢出，而家等 佢出嚟再搞先啦。 等佢春季睇下有啲資料先啦。 係，或者可能真係講下㗎咋，冇件事嘅知啊。 亂吹㗎咋。 誒，肥秋啲嘢好難講嘅，好啦，咁。好啦，咁就呢一節差唔多啦。嗱，下一節咧有好嘢聽啊！有人有啲新料帶俾大家啊！片ごとと枯れす窓震わす線路のすぐそばの古いアパートで真っ赤な夕焼けとローマ字の表札が何よりも幸せで死んでもよかった。たった一つしかないリンゴを分け合って、愛だけで満たされてた。大きな手を握り、逃げ出した世界は。Yeah. 第三節咯喎，咁啊特登咧，今日請Kevin Wong上嚟啦，咁啊當然係有嘢，有嘢要喺佢身上刮啲料啦。咁啊，你好似啱啱去日本翻嚟喎？ 係啊，大阪啦，今次係。 大阪啦。係 啊。 咁你大阪點啊？ 夏天去今次第一次夏天去日本嘅又老實、哦，因為以往都係新年假，即係冬天嗰陣時間先去日本嗰啲嘢。今年新年假就都係去大阪嘅兩位咧，又係大阪嘅，啱啱跟咗。我親戚又去特別啱啱翻嚟嘅。 O K O K。 到對句嗰個係咪換咗李靈瑤啊？ 換咗李靈瑤啦，影埋相啦都已經。終於叫埋嗱呢度有圖有真相。 誒、哎，李靈瑤啦，幾好 啊！換咗啦，不過都好多人圍觀去影，我睇到佢就咁就。 好過白色一撇咁啊！ 咁啊係，冇個圍睇圍板，你打睇鬼咩？係咪先？ 因為佢自己又嘥錢，啱先？ 係啦，咁就都睇過嚇，通天閣啦，都有第一次去通天閣嘅就。嚇！ 咁啊，係咪一個古 城？ 唔係， 天王寺附近 塔嚟嘅，鐵塔嚟嘅。 我依家諗住我知啦。 叫關式嘅通天鐵塔啊嘛，啲人話。 啊，我知啦。我 見 過 咗，係 叫 做日立噶嘛，日立城嘅霸主啊嘛。 我見到真係嗰種古城啊！ 咁入到去睇咧，即係個入到開頭咧，亦係買飛入場嘅。我最記得咧。嗰陣時，我嗰陣時去嘅大人價咧就700-800 yen一位嘅，港紙我唔記得點啦嚇。 大人價700，你 大人價700-800 啦， 你依個學生價嚟啦。 大人價冇學生價。 你幾多歲啊？ 18。 你計成嗰啲唔似嘅。 冇大人價，冇大人價，細路價啦，大人價噶啦，係。 大人價實收噶啦，咁 anyway 啦，咁就去咗，咁買完飛咧，咁啊有條電梯直到去到通天閣觀景台嘅，咁咧就最高嘅層嗰度咧就係圍住。即係你當係圍住咁去睇啦，睇住佢成個景你立曬嘅位咧，但係即係天王寺嗰個景有冇話？你可以睇到少少機場嗰個摩天輪嘅嘅遠望喺度。咁啊今晚好不幸啊，當時嗰陣嘅天色咧有少少陰暗，又落。 其實嗰度唔係太高嘅啫。 咁又唔係太高嘅，但係又落雨啊嘛，最弊嘅。 啊，又唔係太高又落雨，乜都睇唔到啦。 咁啊，真係乜都睇唔到，睇咁樣隱約睇到個摩天輪喺個位置，咁啊算啦，都影到啲相翻嚟。 今日日睇我哋夜晚去啊？ 晏晝去嗰陣時。 晏晝去都好啲。 咁啱去完天王之洞然之後掃埋通天閣嘅。 哦。 咁啊，咁我哋近期咁聽啦。咁就喺一個叫 Billy Can 啦，叫 Billy Can 嗰個佛尊喺度。咁我唔知個中文名叫乜嘢啦。如果你知嘅話，你話我聽啦。 Billy Can 咧，即係呢一個咧，即係左樣到成係咁笑嗰個咧。 其實我唔知，我其實我唔係好知呢啲。 咁就睇一，咁啊，其實入邊又有啲職員喺度，好熱情，好有熱誠咁同人幫你影相啦，又。咁啊，當然啦，你用手機叫佢幫你影相亦得啦。咁你用你部相機影相，遞俾錢亦都得啦。咁就兜完一個圈啦，咁啊落去一落一層，咁啊先行喺樓梯落一層嚟睇。咁啊個地方咧，嗰個環境咧就陰暗好多嘅，相對嚟講。但係佢有啲板咧，就話俾你聽，嗰個位置有咩睇啊，搣曬出嚟俾你睇啊，幾好睇嗰時候。咁睇完之咁啊，跟住由於因為又冇乜嘢行，同埋扭咗個銅幣出嚟咁啊，走噶啦，跟住又夠落去嘅，搭啲落去噶啦。咁你搭咗落到去中段嗰層咧，咁係個固力嗰個博物館嚟嘅，應該。咁啊，全部有固，咁啊固力嗰啲嘢全部喺曬度有得買嘅。 有冇媽媽賣鐵？有冇媽媽？ 揾唔到。 我寫啲媽咪。 哎呀，冇啊，揾唔到啊！ 我反而見到過佢個廣告喺個通天閣，我上次去嗰時，通天閣嗰個下邊嗰度。 係啊。 佢有個搭的士個位啊。 哦。 嗰度。今日其實我都去過大阪嘅，我早你一個月到，我早你兩個月到啦。 係啊， 我 知 啊。今日夜晚去嘅。係。咁我冇上到通天閣，因為我行下望下戇居居咁啊，望下通天閣喺邊，因為喺個地鐵站一出，咁啊望下，今日望到個商店街先嘅，咁但係閂咗門㗎啦，因為夜晚去。係 夜晚閂。 閂夜晚閂嘅。 閂 嘅。咁咧，跟住去到通天閣，其實佢又唔好東京鐵塔咁，下邊有個咩嘅喎？佢喺側邊嚟嘅喎。 係。 咁咧，你行你嗰個塔喺底啦。你中間呢度好容易係過咗去㗎，係 啊！ 你我覺得你過咗你唔知嘅咁就 嚇， 頭頂就係㗎啦， 係真 係 唔知嘅， 係啊，你唔知啊！咁但係我亦都冇乜心機上去，因為我覺得好貴，700-800唔抵。 係冇上過去嘅，我係 100 yen 真係大概 七四十九， 四十零蚊港紙，四十 五十零蚊啦，當佢52-53 到啦。 咁啊睇，咁啊 睇抵唔抵咯？ 都 OK， 唔係算係第一次去，咁啊物有所值啊，都要睇一次嘅，點都有。 好過好過我啊！我個人想上著雪山影相，咁計1000蚊啫，1000蚊一張相，我都照俾，我咪做第一個你。 得十鋪機咪得啦，你可以。 咁我反而就我點解我會新世界嗰邊咧？因為我去，因為我想食河豚。嗯、 哦。 啊，今日頓頓覺得有得食嘅，但我想去新世界食咯。 哦，明白。 因為啊，因為少啲人啊嘛。咦，我正喎！如果嗰度啊，去到新世界原來冇人嘅，今日睇嗰間嗰度啦，嗰條街，因為嗰條街咧好多嘢食嘅，即係其實同頓頓話差唔遠嘅。係 係 係。咁而且嗰度係冇咁多人咧，所以你係坐得舒服啲嘅。咁啊，喺個河豚宴噶嘛。誒，嗰間嘢咧好出名嘅大阪，咁啊一個房一個河豚嘅樣。 是 一個燈籠咁樣嘅好大嘅河豚嘅， 嗰個咪係燈籠啊？好似唔係燈籠， 燈籠嚟嘅，河豚嘅燈籠咁樣嘅招牌咁樣啦，立體嘅， 係， 即係大阪啲牌好誇張噶嘛。 我只蟹咧，我只見一隻 蟹，只蟹最記得嘅 蟹啦， 好大隻噶嘛， 好大隻蟹噶嘛。咁嗰個就好大隻河豚啦， 都 係入去食啊，幾抵食喎，因為嗰度都。即係你可以平又平食，貴又貴食嘅。 係。 我哋4-5千 yen可以一餐，你再貴啲1萬 yen可以一餐。咁我就嗌咗個鍋，咁啊4-5千 yen，咁啊解咗個魚生。我諗8000-0 yen到啦一餐。啊，好食啲河豚，好鬼死。係。我基本上 8000-0 yen啫，百零蚊講啲松啲嘅啫喎。 8000-0 yen咪即係5-7500 yen咯。 500-0 yen。 8000幾嘛，8750 啊， 8864啊嘛，600-600 yen到啦，當佢啊， 都抵啊， 都抵啊，你食一餐啫嘛，咁有飯， 一餐半餐算啦。 講真嗰句，你去到嗰邊食嘅，唔好你再食餐做餐雞飯啊，大佬係咪先？ 咁又唔係叉 雞 飯， 即係 唔係？即係唔係？我即係咁講啊，因為我試過咧，我有朋友咧，新加坡嗰邊咧去旅行咧，佢幾咩咁啊？佢幾日真係食叉雞飯，我真係想我翻轉頭，我咪插佢咯，你傻嘅，真係食嗰條叉雞飯。唔係，即係有陣時你去到出面旅行，冇啊咁樣對自己啊。 咁就即係當然啦，除咗話行咗通天閣之外啦，咁啊當然行得最多有深沙橋同南波河頭噶啦，以我人嚟講。 我都係啦，係都係 行最多噶啦。咁就 行日本橋啊。 有過咗路過日本橋，咁呢個唔係行過，係路過冇行到，因為時間問題唔係好夠。咁就我哋就行咗，即係我有一日半行一次下面，即係點解講咧？因為有半日時間咧，我親戚就去咗第二度睇，咁我又冇興趣去嘅，咁啱嗰陣時，同埋去，同埋佢又去水族館咧嗰陣咧，我又去咗深仔橋，兜咗半日。咁啊嗰陣時，咁啊杜頓骨，咁啊聽人講話杜頓骨嗰個塊塊換個骨力嗰個塊塊換咗，咪影下相咯，當係。 嗯。 咁啊咁啱嗰陣時，YTV， 如果你知咩 YTV 㗎啦？ 即係獨賣啊嘛。 係乜？ 即係日本電視台大阪嗰個。 咁啱做緊24時間 TVB 嘅，跟住做緊。 哇！ 啱啱做緊嘅，佢一條船就跳緊舞啊！啱啱睇緊。 咁你咪執到喎？ 即係喺現場。 現場嘅 球。live 嚟㗎喎。 係 live 嚟 㗎。哇！執到寶啊，大佬！ 喺條橋路過，我喺度停咗15分鐘到機，覺得冇威，你睇我走咗啦。咁啊！咁啊，另外一樣嘢啦，咁啊，當然去南波一趟咧 ，NMB 嘅場一趟啦。雖然我都知個已經係優惠館嘅，個已經係兩日時間都優曬館嘅。 因為握手會係嘛，佢優館 嘅位。優館我唔清楚啦，因為嗰陣時。 唔係優館就優，唔係優館就優館㗎啦。 優館冇其他嘢嘅，一定係。 唔係，因為我上次我係去我上次名古屋嗰陣時咧，咁啱就正優館咧，因為咁啱係冬天嗰兩日都握手會啊嘛。 係。 所以我得我諗係會唔會握手會或者撞正嗰啲時間咯？我嗰時咁啱想出去撞正握手會。 咁我就去咗大概兩次到啦。南波嗰個 NAB 劇場啦，個門口啦，咁啊咁啱兩次我先留意到原來斜對面就係吉本新喜劇嗰個劇場嚟嘅，南波花園斜對面嚟嘅嗰陣， 係啊斜對面。 我嗰陣時先知原來 咩 Grand 花園啊嘛， 係啊Grand 南波花園。 喂有冇下門有冇兜個圈咁啊？ 兜個圈咯，兜過一陣咯，但係 food court 多過乜嘢 ？food court 嚟。 好空㗎，好空㗎上面。 係啊， 我幫襯咗個洗手間咯。 去廁所一趟呢樣嘢，咁就睇完之後，咁啊一定嚟到都要睇下我嗰間南波嘅 AKB shop 嘅，都睇一睇啦。咁入到去咧，咁啊冬天嗰陣就冇嘅，但係我發覺夏天又有，好奇怪嘅。其實多咗啲咩咧？多咗一部 Sailor Zombie 嘅街機喺度。 啊，係啊，係啊， 成部凍咗喺個街機入邊。 係啊，中間啊，仲要係。 係啊，觀點樣凍咗喺度？跟諗緊，咦？ 喺東京揾唔到啊，喺度揾到。 係喺大阪揾到，竟然有走。咁我就嗰陣時諗緊，咁死啦！喺嗰啲觀店玩，但係冇人排隊，我又唔想玩喎。咁啊，見到咁啊，夾一夾啲 poster 啦。嗰陣時550 yen一張 poster， 新寫嘅又係。 五百蚊一生真係好實。但我發覺很多已經被人掃到七七八八。 我真係冇嘢買啊！去嗰時，我反而我個隔離多啲嘢買咯。 Kevin 嗰間嘢啲生啫，其實全部都係老細自己整嘅啫。 哦，我就唔清楚你嗰陣。 唔係因為 Kevin 咧，嗰啲生啫全部唔係公式嘢嚟喎，全部都係老細喺上網 cut 圖自己玩嘅啫喎。 唔會話你唔會係話？ 唔係喎，因為就係好似話嗰啲全部 A 貨嚟嘅喎。Kevin 嗰間大阪嗰間嘢嗰啲。 觀店喎。 觀店另另外嗰間喎講緊。 咩叫另外一間？ 因為早排有報道話咧，係大阪有另外唔係大阪定東京啊，唔記得邊頭啊。係 咯。 有一間嘢咧，就係賣都係賣生寫嘅，不過問題係同正式嗰啲同官店賣嗰啲生寫完全唔同㗎，係兩回事嚟㗎。 哦，我知你講邊啲街邊嗰啲可能係。 哦，可能。 可能街邊或者可能啲鋪頭咁樣樣咧。 係啊。 小心啲復刻生寫啊！ 咁就喺嗰邊嗰、那個，你知嗰度喺 Kushiya 斜對面有成粒 poster 俾你揀嘅嘛，要賣你指邊個噶嘛，大佬。咁我又想揾阿嚴神嗰張 poster 賣曬，第二個揾風子張 poster 又係賣曬，咁我夾一夾啊，入邊啲買咧？ 風子都冇唔過隔離啊？ 風子冇喎、 啊，隔離都冇， 隔離冇喎、 啊，風子 風子喎、啊。 唔係，我風姿睇嗰個 poster， 佢話已經賣曬啦，自己話。 隔離都冇啊？哦，咁啊真係，咁你真係。 咁啊真係冇彩啦，認真。咁啊，咁 誒等先，隔離即係 NMB 觀點啊。 我留意過㗎，我咁揦揦都冇，我就係俾人話清曬完賣咁就，我諗緊唔係啊嘛。 不過你唔好話喎，阿風姿有一種都好特別嘅氣質。 氣質呢個真係認真。咁我 繼續講買嘢先。 咁我留意到啦。今日得翻咩好買咧？就係招財美英啦，即係 HKT 嘅 Mio 啦。 Mio 嗰次戀愛總選舉之後爆紅啊！ 跟住啊 ，Seven Lisa 啦，即係雖然圈外嘅涉谷啦。咁我買咗 Mio 同埋涉谷嘅 poster 翻屋企㗎又。 你喺 AKB 嗰邊買定 NMB 嗰邊買 ？AKB 嗰邊買。因為 NMB 嗰啲嘢貴嘢都貴嘢嚟，我聽。 NMB 嗰啲貴啲？ 好貴係。嚇 係咩？ 我見一張毛巾起碼1600。 嚇？ 癲㗎！見嗰啲炒 價係貴㗎，貴啲㗎，貴少少㗎。 喂，如果係平嘅，我去 A N B 買，使鬼 A K B。 係咯，就點解唔同啊？我就點解唔係你個隔離買咯？就係話。 喂，大佬，嗰啲嘢咁貴，我點會買咧？同埋喎，我計翻啲 quota 用㗎嘛，我要就啲錢嚟使㗎嘛，係咪先？我又唔可以用亂咁使㗎嘛？呢啲係咪先？ 我因為我喺 A N B， 我喺 A N B 我買咗啲咩咧？我 A N B 好似買咗隻 A N B 嗰隻 album 嗰個咁樣。 我自治區。 係啦，嗰只最新嗰只點？而嗰個圍嗰個叫咩？嗰毛類似毛巾咁嘅嘢，我一流草嘅。 推毛巾。 阿斯毛巾。好似唔係又唔係阿斯毛巾，好似細咁大隻嘅。方形咁樣嘅，方形嗰啲又係草嘅。 即係二手巾，即係觀點買咗手巾仔嗰啲咁嘅樣咁。 但係每一隻碟，即係砌每一隻碟出嗰只，我唔知叫咩毛巾啊嗰啲。總之如果嗰只碟出握手會嘅時候，一定有得賣嘅。 我都不知道你講緊邊個啦。 啱啊，明嘅。咁就係。 我哋講緊平毛巾啊。 平毛巾我啱明。咁就兜，我喺 NMB 嗰個 shop 兜咗一個圈到，咁咪走佢啦。 咪買埋機買大事咯。 前後唔夠十秒，我咁睇一睇，嗱嗱有幾貴冇嘢睇埋咯。咁啊翻 AKB 嘅 shop 又夠睇。 但係嗰邊，但係隔離山社比較齊喎。 齊啫，但係 貴啊嘛。 係貴唔得啫，係咪先？即係我又嗱嗰陣時，我已經嗰陣時講明先，我已經係脱離咗想死坑呢樣嘢嘅位咧。咁我就 主要都係 poster 都冇入過 poster 咧，主要都係我揾嘅，主要都係 poster 啫。咁啊，可惜啦，嚴神風子揾唔紅原風子賣鬼曬，咁啊揾咁啊冇辦法啦，得個吉啦。咁就好啦，行完南波嗰邊啦，咁啊唯有喺書，即係喺劇場隔離有個書店嘅。 係啊，樓係啊。 隔離個書店，咁我就順便揾書啦。喺嗰陣時，咁我揾咩咧 ？AKB 輪，我揾 AKB 48嗰本書。咁我之前我個 friend 就出過種中文版嘅， 係咪小林嗰個？ 係啦，咁我就揾 呢個我揾嚟都揾唔到啊！呢個 我喺日本度咁啱，我永遠幾間書店都揾唔到，係咁啱嗰一物 買咗啊！ 買咗日版嚟嘅， 講咩？大家講咩啊？ 漫畫嚟㗎，但係佢講嗰啲係 係啊！我揾唔到啊！反而 以漫畫形式佢寫翻 AKB 喺對日本嘅入嘅好多種方面。 我想揾呢本又揾嚟揾唔到啊！日本 咪中文版有訂過嚟咯。 但係問題呢本嘢咧，好多飯都係有爆屌，好多飯爆屌 喎。當然啦，小林啊嘛。 小林啦，梗係喎，係嘛？咁喺揾完呢本書之後，咁好啦，咁我就另一樣嘢就係買碟啦。 嚇！ 我喺五日嘅 trip 入邊足足買咗九隻碟。 邊九隻啊？ NMB 嘅南部自治區買咗 album 啦，跟住奶團買咗隻，買兩隻嘅，買一隻 新單啊， 下 free and easy， 跟住制服有，跟住制服嗰隻啦， 跟住 跟住就 AKB 買次足跡 Type B 嘅，我屋企有隻 Type， 我屋企有隻 DVD box 嘅大台版嚟嘅，冇嗰隻歌嘅，咁我仲有再買一隻啦 ，OK， 嘥冇辦法，咁跟住就買咗隻Coco Ida Coco。 AKB 嗰只，即係但係佢只 CD 唔係 DVD 嚟嘅，我買係 CD 版嚟。 細版劇場本啦，係咪啊？ 細版嚟嘅，細版嚟嘅只，我唔買大版嗰只唔好買嘅位咧。 其實呢啲嘢咧。大把時間可以去講嘅，不過今日咧差唔多啦。 係 啦。咁就觀點嗰度再睇下，即係有機會去再睇下咩啦。 荔枝角啦，等十月啦。 等十月頭啦，咁啊再啊咁啊，如果有機會，係 啊， 有機會咧睇下，如果有寬哥咪做一做節目，睇下觀眾朋友咯。 好。嗱，不過就同大家講先啊，就係如果觀點香港觀點新開張咧。有機會有咩班嚟香港嘅，因為 Eric 曾經喺某個雜誌入面曾經講過咧，佢十月AKB 觀念有活動，咁大家自己留意一下。 即係當慶祝搬遷咁解。 係咯，因為上次喺台灣觀念搬咗過去之後，雖然唔係即時有咩班過嚟，但係後屘亦都又話 Paloo 同埋阿 超人 臭腳榮都過咗去嗰邊，嗰度做個慶祝嘅。 你即係講起呢個嘢，真係火都真係火到嚟啦！嗰時我嗰陣時仲懵懵喺台灣嗰陣，同我 graduate 嗰陣去咗台灣。懵懵下，我唔知原來搬咗，搞到我係咁問人，原來搬咗。 咁即係話你一路都係西門町。 係，我仲好戇居咁問咧，喺西門町係咁問人，點知原來搬咗。咁啊，真係黑魔啦嗰陣。 咁啊，算啦，咁始終咁撞板嘢永遠都有。 人總有樣衰嘅時候，我明嘅。 OK 啦，喂，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下集咧，我相信都會平啊。阿梅田嗰度咧都應該會有消息噶啦， 呢啲人唔落地獄係慳，佢真係益咗佢啦。 咁下集，咁啊嗱，睇下下集，睇下有冇咩新嘅消息可以同大家分享啦。梅田嗰度，咁啊仲有當然仲除梅田唔知啊，都仲有好多嘢爆啦。咁就今晚嘅節目到呢度啦，咁多謝各位收聽，拜拜啦，大家好，先拜拜， 拜拜。